欢迎来到雨点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李奥，挂号的纸箱。好，我们的好友李奥。然后我有在节目上都是预告，在里说预告说，欢迎大家今天一定要收听，因为李奥今天的主题是滚动式选曲， 滚动式主题播放。 嗯，然后刚刚第一。有没有先只是滚动式主题播放吗？ 好，因为我们最近常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就是某某单位、某某单位他们进行了一项新措施，然后呢，他们会进行滚动式检讨。 嗯， 这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哪边蹦出来的新名词。 嗯， 其实意思就是边做边看呐、 啊，走着瞧。 对，走着瞧。那我想 ，OK， 那有滚动式检讨，有没有摆动式检讨？有没有扭动式检讨、往复式检讨、二行程检讨、四行程检讨、涡轮增压检讨什么的？对，所以所谓的滚动式主题播放，其实就是当每次要上节目，然后开始要排歌单、排曲目，想，我要哪一首曲子当第一首放的曲子呢 ？OK， 定下去之后，然后你就会从这首曲子去想到啊。刚好从某个地方某个旋律或者是某个歌词什么，就要再去想到另外一首歌，哦，那就是它，然后再从这首歌想到下一首歌，哦，那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常见的选曲的过程。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滚动式主题播放。哎， 请大家就真的照这样讲，任何事皆可滚动式进行。然后我们刚刚第一首听到的这个曲子是 气势磅礴的开场， 很棒，很棒。 知道的人听到就会落泪，会不会讲太夸张了？好，这是摩斯拉的主题曲。 哇， 什么是摩斯拉？就是如果是以前的话，叫碟龙摩斯拉。 嗯， 哦，就是哥吉拉系列里面很著名的一只怪兽，它其实本来是个独立的系列啦，后来就合并到哥吉拉系列里面。它是一只鹅。那么前阵子好莱坞版的哥吉拉第二集，它的导演基本上就是一个哥吉拉控，所以呢，他从日本版的哥吉拉放了很多东西进来，所以拍出了一个原本的哥吉拉迷会感动落泪的东西。可是对一般的观众来讲，他们就觉得哦，就是怪兽打架。 嗯， 那其实包含我在内，本来没有人预期会在戏院里面听到这首曲子，因为这个是摩斯拉一个非常经典的主题。如果有人知道的话，是两个小精灵手牵手在那边唱，好，我就不唱了。就这个旋律，包含我在内，我在戏院里面听到这个主题出来的时候，整个鸡皮疙瘩，对，然后眼眶微热，我天哪！ 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我自己，我发现我看了，我是看日本版的歌集啦，就是之前前几年拍的，我看的时候是热血沸腾，然后当那个主题曲响起的时候，我也觉得好激动，然后可是我回忆起我从来没有看过之前任何歌集啦的系列，所以我认为我这个假设的乡愁，假装的乡愁是从 Leo 不停怪说我，因为他常常在节目里面放歌集啦，放到我都以为我看过歌集啦。但是那个主题实在是太震撼了。 对，那我觉得我会把它排进电影史前十，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主题之一。就像那个编曲跟曲子本身就是非常有压迫感，你就觉得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那东西会把一切都弄烂掉，包含你在内。 嗯， 对。 哦， 而且讲一下以前的事情，我第一次感受到哥吉拉的压迫感，其实并不是看电影，是我大学的时候在游乐场看到一个路边那种游戏机，不是电动玩具，它就是实体的。 嗯， 它就是有一只哥吉拉，就是真的塑胶的哥吉拉，但有一点点 Q 版，然后它会不断的往前移动。 嗯， 然后你前面有一个枪，你就是要一直打它，阻止它，会让它移动变慢。 嗯， 然后开始音乐就出来，然后你就看它一直，因为你坐在那个由机台前面的角度会让哥吉拉看起来很巨 大，越来越 大，对，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然后音乐就越来越大声。那当然到最后，反正任何一个机台，你到最后一定输嘛。 嗯， 所以最后就是你阻止不了他了，他就停在你前面， 嗯， 然后就嘴巴张开，然后就大叫一声，就哦。你就觉得我天哪，这那个对那个压迫感，甚至胜于我去看电影的感受。 真的， 对对对，从此就是那个旋律本来就已经觉得很棒了，从此之后那个旋律跟那个 威压感就在你脑袋里面就永远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那摩斯拉就是另外一个相反，就很柔和的。 嗯， 那这次的改编其实改编的非常好。网络上面常有人说，哦，这次变成了什么中东风，而且不是啦，是那个中美洲风嘛。 哦， 对对，有印加感的，然后那个笛子的感觉。 对，但是它配器可能是中美洲看，但是我觉得它曲式是。波雷路的曲式， 嗯， 很像那个拉威尔的那个波雷路的那个节奏。那波雷路可能你知道，这种异国风味的东西， 对对对， 嗯嗯， 大家都爱波雷路，民生西路的波雷路。 好 ，OK， 那好，这个就是一个开场了。 好， 我们滚动到这边就先卡住了，因为我们要、欸、对我们要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哦哦，好，这就是滚动式主题的争议。 对对对对，就像是那个。弹珠台有没有？ 嗯嗯， 碰到这个钉子啊，你换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嗯， 啊，每次一定会走的方向，路上一定有 Rammstein。他们前阵子发了新专辑，在陆续推出单曲之后，终于发了整张新专辑。 嗯， 专辑名称就叫 Rammstein。那他们也接连目前为止推出了三支 MV， 对不起， 嗯嗯， 每支 MV 都非常棒。第一支的 Deutschland 我们之前已经放过了，我们就不再放了。嗯，那我们现在放的是他第二支出来的单曲叫 Radio， 嗯， Radio， 嗯， 我都强烈推荐，听众如果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寻找他的 MV， 很好看，嗯，绝对好看。 嗯， 视觉风格、音乐搭配什么，我觉得都一如往常，天衣无缝。好，这首歌很洗脑， 好， 非常洗脑，来听一下。 好。好，我们再调整一下。 对，这个 滚动着。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电话，这只 iPhone 老了，上次有类似的状况，不太听话。来，可以了。 Heimlich fernes Weg.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曲子是 Leo 的最爱，就是 Hammstein。 我觉得我们这样继续被 Leo 洗脑下去，大家有一天真的看到 Hammstein 应该也都会流泪，都会觉得哦，你是我认识已久的朋友。结果每次来都一定会放这个团。 对，我刚刚说真的可以上网去上 YouTube 去找他们的 MV， 当然你要先做好被冒犯的心理准备，他们一定是刻意去挑动你，挑动你，去刺你，去刺你，用一些各种刻板印象的东西来挑战你的道德或者是什么，所以先做好心理准备，成人议题，那接下来就可以非常的享受。好，那话先不多说，我们直接进下一首，叫 Auslander， 他的 MV 基本上也很机车了。那有趣的是他这一张专辑啊，很明显的在合成器的部分比之前都还要重，在音色的运用上面，在编曲上面，我觉得大概就跟电吉他一半一半。在上一张专辑其实感觉吉他主导的比例比较高，毕竟吉他手是他们的团长。对，他们团长其实吉他手不是那个摇头晃脑的主唱。好，所以下一句 Auslander 我们可以翻成异乡人嘛。 哦，好啊。 或者局外人。对，就想到我的笑话，但是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再赘述了。 你要再说一次 ？A box of human， 才存在小说啊、存在主义小说的名著，就是异乡人。 哎，好，不要指向我像 Auslander。 Fern und nah und nah und fern. Ich bin zu Hause überall. Meine Sprache international. Ich mache es gern jedem recht. Ja, mein Sprachschatz ist nicht schlecht. Ein scharfes Schwert im Wortgefecht mit dem anderen Geschlecht. Ich bin kein Mann für eine Nacht. Ich bleibe höchstens ein, zwei Stunden. Bevor die Sonne wieder lacht, bin ich doch schon längst verschwunden und ziehe weiter meine Runden. Ich bin Ausländer. Mia.Take a chance on me. Ich bin Ausländer. Mon amour, yellow beauty, yeah. Ein Ausländer. Come on, baby, c'est c'est la vie. Andere Länder, andere Zungen.So hab ich mich schon früh gezwungen, dem Missverständnis zum Verdruss, dass man Sprachen lernen muss. Und wenn die Sonne untergeht und man vor Ausländerinnen steht, ist das von Vorteil, wenn man dann sich verständlich machen kann.Ich bin kein Mann für eine Nacht. Ich bleibe höchstens ein, zwei Stunden. Bevor die Sonne wieder lacht, bin ich doch schon längst verschwunden und ziehe weiter meine Runden. Ich bin Ausländer. Mi amor.Chance on me. Ich bin auf 提到这是同样来自 Hamstein， 也是 Leo 的，他在滚动式的主题的路上总是会遇到这个主题。好，然后就像你说，的确他们这次好像用的这个合成乐器是很丰富的。 对对 对， 对， 对， 嗯，而且我听到很多都是 Leo 最喜欢的声音。PS Leo 是合成乐器之王。 没有，千万别这么说，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比一个厉害。 因为你的乐器还在 KBN 那边啊，拿回来。 我相信他们一定不喜欢我在提起这件事情。 好， 简单说一下，这首也发了 MV， 是他们现在目前最新的 MV，然后在里面就一直在消遣法国人，在消遣他们的殖民主义，很坏，真的很坏。 什么 baby， 什么 c'est la vie 这些的， 对啊，c'est la vie， mi amour。如果你们在配合 MV 看的话，就真的觉得 知道他在唱什么。 没错，就是一拳一拳把法国人压在地上打的感觉。好，事不宜迟，在我们滚动的路上，马上来下一首叫 Tight Dick。这个用到了吉利国吟唱，不是我说格力国吟唱， 格力国跟吉利国。 好，来。 音乐都是李耀带来的，然后时间下午3:20，然后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只要李耀在，大家很多都觉得精神抖擞，我自己是觉得午后的暑气一扫而空。 今天好热。 好，我们等下马上就回来。 Verfehlung, Verfolgen, Verführung, Vergelten, Vergnügen, Verpönt, Verlogen und Verwöhnt.Aus Versehen sich an Kindern vergehen, verbreiten und vermehren im Namen des Herrn. Zeig dich, zeig dich, versteck dich nicht, zeig dich, wir verlieren das Leben. Zeig dich, kein Engel in der Not. des Fleisch. Ich schau dir tief in das Geschlecht und die Knie werden weich. Tausend Nadeln, das Verlangen will Geruch mit Händen fangen. Weiß, das Hirn kriecht in die Venen und es singen die Sirenen. Eine Faust in meinem Bauch, komm her, du willst es doch auch. Komm zu mir, meins ist dein Sohn für das in dir. Liederlich als wieder nicht. Wir leben nur einmal. Wir lieben das Leben. Ich seh dich an und mir ist schlecht. Heute fallen auf die Haut. Ich schau dir tiefer ins Geschlecht. Leib und Brüste gut gebaut. Es ist ein Beben, ist ein Schwingen. Und die Sirenen singen. Ein Verlangen unterm Bauch. Komm her, denn du willst es doch auch. Komm zu mir, meins ist dein Sohn für das in dir. Besser liederlich als wieder nicht. Wir leben nur einmal. Wir lieben das Leben. Wir lieben die Liebe. Wir lieben Sex. Ja. 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用我甜美柔和的声音接在这首歌的后面，实在太适合了。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 Leo， 是我们的好友，然后今天是那个 Leo 的纸箱第二集。如果大家有追踪他的粉丝页的话，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很有趣的那个观点。然后呢，今天Leo 一来就开始轰炸我们，先是用摩斯啊，然后是用 Hammstein， 然后这首歌哎要介绍吗？ 好，这首歌歌名叫做 Zex， 那反正歌词内容大概就是那些。 你念是德文吧？ 啊， 你念是德文， 念是德文，当然要很装模作样的讲 Zex。 嗯 ，OK， 那从这边开始滚动了。 好。 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听到合成器的前奏，其实我当下想到的是 Kraftwerk 的另外一首曲子，就是等一下接着要放的。 嗯， 但其实这首曲子，等一下那首曲子来自于 Kraftwerk 的 Tour de France，就是环发专辑。他们讲，它叫做 Tour de France Soundtrack。听起来好像好像是什么官方的原声带， 对啊， 其实没有了，他们自己做爽的而已。对，因为他们是非常喜欢骑车的一群老头，所以他就我要为了环发作曲，但这并不是任何官方认证的东西， 自己出一个原声带， 对，自己出个原声带。OK， 所以其实这是下半段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环发赛开始了，昨天开始了， 开始了， 对，开始了，开始了，黄黄的环发赛，所以我就先把这首曲子挪过来，因为。这是我听到 Zex 那首曲子的前奏第一个想到的，为什么呢？你一听音色就知道了。 很短的曲子，叫 Regeneration， 其实应该是法文啊，但基本上法文我不会念，所以很抱歉。 好。 听到一堆那个 Zion Zion 的，就是， 可是他们用这种语气讲法文真的很不适合， 所以我就说德国人就很喜欢戳法国人， 好像也对， 对我觉得那个世仇这两个字真的不是随便乱讲， 真的耶， 对啊，戳 的，真的，嗯 ，OK， 所以呢， 那个音色真的就是跟你刚刚说是，很 对 接近的， 原则上这一类的音色是德国 PPQ Wave 2.0 的数位音色， 哇， 对，那算是蛮经典的一种音色，后来一部分继承到 Yamaha 的 DX7 上面， 有哎，好熟悉， 对，所以多少德国人用德国人的合成器， 要 去戳法国人。好，很抱歉，因为我们这边在台湾，那欧洲离我们很远，我们在这边跳动民族， 对对对对对， 民族之间的仇恨， 说闲话而已， 对，说闲话而已。OK， 那接下来，很抱歉，石头又滚到另外一个方向， 对啊，这是谁 ？Tank。那是一个动画的主题曲 哦， 日本动画叫做 Cowboy Bebop， 一般翻译成星际牛仔或太空牛仔，是一个他基本上是比较成人向的作品，然后导演渡边信一郎他特爱香港黑帮电影 哦， 所以里面有很多那种比如说两个人用枪指着头之类的这种东西，很多那种吴宇森桥段之类的啦，那会放这首曲子是因为第一个他的配乐叫菅野洋子，应该很多人 听过，他很厉害，他是变色龙，你要他做什么样的东西他就有办法生出一个感觉很道地的东西，那么会想到这首曲子是因为之前 Netflix 他们宣布要开拍 Space Cowboy 的Cowboy Bebop 的真人版，然后演员是赵约翰，就是最近崛起的一个亚裔的好莱坞的亚裔男星，那目前选角看起来感觉都还不错，然后他的曲子那个动画他每集都会有一个主题的音乐，比如说蓝调摇滚之类的东西，然后主题曲是一个非常 bebop 感的很爆棚的爵士乐，好，我们来听听看， 好， blow this scene, get everybody in the stuff together. Okay, 3, 2, 1, let's jam. 好听哎、欸！ 哦，好累， 真的。而且那个 ending 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对，就是完全可以想象。 对，所以这个菅野洋子就是很厉害。 嗯嗯嗯， 讲直接一点，他就是 copycat， 他真的可以拷贝的，好像就是一个很道地的那个音乐风格的人。 真的。嗯、 好，那么台湾一般就翻译成太空牛仔或者是星际牛仔，所以呢，我在选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就嘣，脑袋下一首跳出来的、就是我的爱歌之一。 哇哦！ 对，我很少很少很少去 KTV， 所以我的曲目非常非常非常少。 嗯， 但是我会唱的歌大概一只手算得出来，其中一首就是这个叫做《太空蛋》， 好适合你啊。 基本上 500耶， 对，这是500一个非常中二的一首歌， 对啊， 对，可是又很有意思。 嗯嗯， 所以你他写这首歌，你大概就知道他的性格或灵魂里面大概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即便他在假装的很有深度或者是什么，你也知道哎，你里面就是有一个 中二 小孩。好，太空蛋、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像在念经，是吧？ 嗯。 穿梭在无垠宇宙，一片漆黑的银色太空，星星月亮和太阳地球，啊，蜻蜓在见我寂寞的挥手，人类世界的生命延续，啊，痛在我平凡的手里，啊，寻找一个新的地球。哦、oh, oh, ， oh. 流星和我擦身而过，啊，几次元的时空中穿梭，啊，已经你要和我交锋，小心我有绝世的武器，就要发射太空弹。希望的太空蛋，小心我的太空蛋，现在已经西元20000，蓝色星球烦恼超出太多，移民任务我就是前锋，新的世界重新来过，不要问我过去究竟怎么，哦、oh, ，人类迫切需要解脱，解脱，解脱，解脱，解脱，邪恶异形不要阻挠我，阻挠，就要发射太空弹，宇宙无敌的太空弹，人类希望的太空弹。 先听到是伍佰的《太空蛋》，然后我觉得搞不好伍佰喜欢的音乐跟 Leo 很类似呢。 有向 YouTube 致敬吧？ 有 吧？一定有吧？ 有。然后他那电子音色啊，然后他的这些内容啊，就是伍佰童心未泯的一面，中二的一面。 对，而且还要用那个雷射鼓。 对 对 对 对对。 然后李奥，你说你在KTV 如果要点的话都会点这首歌。 对，然后另外一首是树枝姑娘。 你们原来这是同一挂。我发现好多男生喜欢伍佰，我现在发现虽然我在他的演出现场看到都是女生，但是我发现很多男生私底下是超爱伍佰的。 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男生希望借用他的雄性的力量。 有可能。 对，因为如果在 KTV 唱他的歌多半现场就很嗨。 哦， 对，因为第一个音量本来就很大，然后 有时候可能比如像树枝姑娘，那个中间它有个合成器的间奏，就啾啾啾啾啾啾啾，就我还拿着麦克风就开始学，就很嗨，然后就唱了这首，接下来就继续卧在旁边。 这种原来是这种心情。 OK， 那下一首 Night Ranger， 对，这叫 Sister Christian。这个好，这抱歉了，石头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好， 那是我国中的时候喜欢的 石头。什么时候来的石头？ 滚动啊！ 因为那个主体是石头， 对，这个石头 你没有讲清楚， 啊、或是弹珠， 终于露出它的原型了。 是一个 Stein， 好好好， 滚来滚去的 Stein，Rammstein。 嗯嗯嗯。 OK， 我国中的时候我听西洋音乐，就假洋鬼子，我崇洋媚外，然后还有一个弹珠。我讨厌抒情曲。 哦，哇哦， 对，我非常讨厌抒情曲，我觉得好。 那你跟我合作这么久，真难为你了。 不是，我特别像，比如什么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那种的巴拉格。 对对，我觉得好，那个字不能讲。 嗯嗯。 可是呢，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是那种中版摇滚抒情，OK， 就是摇滚巴拉。 一定要有个节奏在后面。 对对对，而且它的铺陈多半是前面可能就是比较柔和的，然后进副歌的时候一定就会有噔噔噔噔噔，然后鼓就慢慢进来了，节奏就进来。OK， 这个我就觉得我可以接受，这是我喜欢的抒情曲。那这一首就是当时我觉得哇，一听这惊为天人的，然后就跑去光华商场买录音带来听，滚石的吧，我记得《夜巡者》。好，这首歌叫《Sister Christian》。基本上就在告诫一个女孩子，哎呀，你要快醒醒吧。好，歌词不是重点，曲式才是重点。 好， 来。 True. The motor 介绍这首 Sister Christian， 然后是 Knife Ranger， 然后这个音乐这种吉他间奏就是非常非常的 典型， 典型，对对对对。然后那是 Leo 以前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难得喜欢的抒情歌。 嗯 ，OK， 那上半段的结尾 好 就要有一个 end title 来做结束，哦，这是某个电影叫做《驱魔神探》。康斯坦丁，我喜欢讲叫君士坦丁，他的 结尾曲我很喜欢这种调调，如果你听到觉得那个节奏有点破破的音量，声音有点破破的，他本来的音色就是这样子，并不是电台出了问题。来，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那个 end title， 对 end title， 好，所以等一下四点钟回来之后还有一个下半场开始。 对对对对 回到阿玉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好友李奥，然后大家可以去追踪李奥。终于从声音纺织机我们复播第一集，我们就说李奥应该开个粉丝页，因为他有很多隐性的追踪者。然后他现在终于开了叫做李奥的纸箱，所以他可以搜纸箱，意思就是因为你， 因为我是一个囤积狂。 嗯， 对，所以纸箱里面也放了好多我喜欢的东西。 我记得很久以前到你家，你的地上就摆满小玩具了。 对，所以现在那些都在纸箱里面。所以呢，我今天就变成说，一个一个纸箱放在那边，对我来讲就是每一个时期的有趣的回忆。所以， 哇， 对，如果哪一天我真的空闲到可以这么做了，我可能把其中一个纸箱拿下来 回味。 对，然后把它打开，因为我一定会有点忘记里面是什么了。所以打开一看，里面是哦这些东西， 这好重要耶！ 对对对，感觉是可以我 唤起回忆的玩具， 对七十岁以后做的事情。 但里面真的都是玩具吗？ 嗯，不一定，各式各样，但也有书，也有文件 哦，哪方面的文件？ 可能有衣服了，但其实坦白讲，还是以游乐用具为主了。 游乐用具，好， 对，所以。这对任何一个囤积狂来讲，纸箱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 iconic 的东西。 OK， 而且李奥常也灌输他的这些回忆，他童年、青少年、中二的回忆到我们听众的耳里了。 嗯， 就经过这样重复的播放与叙事，我们都误会以为这是我们记忆回忆的一部分。 对，其实这是一个邪恶计划的一部分。对，如果哪一天我想要创立一个邪教的话， 你就拿出一个关键的。 之类的，但大概就是万人响应，无人到场。OK， 好，那我们在进行下一首曲子之前，其实这个是天外飞来一笔啊。刚刚听到那个广告，讲到斯坦威，感觉会有这样的对话，就是哎，我家小威才刚做完大保养，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哦，对啊，对啊，我家的小夫也是上盖才刚刚抛光完，小夫，拜森朵夫。 哦，小夫，哦， 小威跟小夫， 嗯， 这样再多解释几次就 好。 OK，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石头，我们的 Stein， OK， 滚到了正轨，也就是昨天刚开始的环法赛，所以呢， 那个是正轨的， 那是正轨，对我来讲当然是正轨。所以我们现在要放的就是他们自 环法，你要讲清楚是环法自由车赛， 环法自由，对对，对不起，这个太。对， 讲一下他的历史， 太黑化了，对，觉得好像大家都跟我是同一挂的。OK， 环法自行车赛，那所以呢，我选的曲子就是 Kravec 的 Tour de France， 的 这法文不会念了，反正就是 Tour de France 第一站的意思。 嗯 ，OK， 嗯 来纪念一下昨天刚开赛的环法自行车大赛。 听到是 Kraftwerk， 然后这是 Tour de France 环法自由赛，昨天刚刚开始举行，然后环法自由车赛，就是因为里奥自己是个自由车， 喜欢骑 自行车的， 对，如果按照我儿子的讲法就是脚踏车叔，就是骑脚踏车的叔叔叫脚踏车 叔， 对， 好好，嗯，这个是他们为这个 对他们 比赛 自 己写的 soundtrack， 自己为环法赛写的 soundtrack。 然后刚刚就说这个 Kraftwerk 真的影响太多了。然后之前看这个嘻哈的历史纪录片，才发现有一个时期的嘻哈音乐是受到 Kraftwerk 的影响。 对对对。 然后嗯， 那就是有一个 DJ， 如果没记错的话，他的名字叫 Africa Bambaataa 吧。 嗯嗯， 他取样了他们的 Trans-Europe Express 在他的东西里面，嗯，然后 就开始开枝散叶， 对对对，嗯，那是那种七八零年代时候事情，然后到日本就影响 YMO， 对对对对对， 嗯嗯嗯， 反正大家都喜欢追本溯源嘛， 对 对，那我觉得那是一种人类的倾向，所以 追到后来很多东西就都指向 Kraftwerk， 对，是，所以你怎么能不喜欢他们呢？ OK， 好，那么滚动的结果是选了这首歌之后呢，接下来就想到哎呀 Bicycle Race Queen 的歌，很有名的歌，对，那他们的 MV 也很多人喜欢看，有点歪了，因为里面就很多没有穿衣服的人在骑脚踏车。 哦哦，是吗？哦， 对，他们的 MV 是这样子的。 嗯 ，OK， 我们来听听看《Bicycle Race》。 嗯。 I want to ride my bicycle. I want to ride my bicycle. I want to ride my bike.I want to ride my bicycle. I want to ride it where I like. You say black, I say white. You say bar, I say bite. You say shark, I say him. And George was never my scene, and I don't like Star Wars. You say Rose, I say Royce. You say God, give me a choice. You say Lord, I say Christ. I don't believe in Peter Pan, Frankenstein, or Superman. All I wanna do is bicycle. I want to.I want to ride my bicycle. Races are coming your way. So forget all your duties, oh yeah. And for the girls, they'll be riding today. So look out for those beauties, oh yeah.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是 Queen 合唱团演唱这首 Bicycle Race， 然后但是 Leo 刚刚说他们的那个音乐录影带是一群裸体人在骑脚踏车，对，接下来那个歌词怎么听都觉得不对劲， 很明显的 这首曲子的方式跟就是在波西米亚狂想曲 对 那 个阶段，嗯嗯嗯， 就是非常的 progressive rock， 你不知道下一秒钟曲子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 嗯, 嗯， 然后各种炫技， 嗯， 各种就是要你猜不到的东西。 对。 然后这首歌还有一个在技术层面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嗯、你可以听到一个录音或混音技术的演变。 嗯。 就是他们开始在加入即时的效果。你有没有听到、 嗯嗯、 I want to run my bicycle, I want to run my bike. 他说有个刷、哦、整个回音就忽然间开得很大。 哦、 就他们开始在钻研这种技术。 嗯、哦、嗯。 对，很有趣。所以这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历史的演进。 我突然回想到以前我们在做混音的时候，是不是都只能 one take， 就是要很多，你不可能说哦，这边把它加上一个效果，然后那边，然后不可能分次做，你要做完过带的时候，是不是其实很多效果都要一次过去的？ 不一定啦，其实你在 你或是我们在弄的东西在对不起， 嗯， 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有些硬体已经可以做到那样子了。 对，我说是更早以前。 我更早以前的话，当然， 嗯， 机器的辅助越少，你一定就是 很多 对你的助理就要在旁边 扭那个 转或是上下之类的。 对对 对, 对、 啊。嗯嗯嗯 ，OK， 我知道你的滚动是要滚到哪。你刚才是有 Tour de France 接到这个 Ride Bicycle 这个 race， 然后下面你从 Queen 乐团要接到 Dancing， 好硬、哦。好，我现在懂你，我懂了。 对，这个是他们 The Real Group， 他们从全市的、 嗯， 就是用人声。 他们来台湾最近，嗯， 哦，对对对，所以我也是想到这一点， 嗯嗯嗯。 对， 好 哦，好像还有伏笔 啊！ 哦、好，这个是新版的《Dancing Queen》。 嗯。 Where they play the right music, getting in the swing, you come to look for a king. Anybody could be that guy. Night is young and music's high. With a bit of rock music, anything is fine. You're in the mood for a dance. And when you get the chance, you are the dancing queen, young and sweet, only 17. Dancing queen, feel the beat from the tambourine. Oh yeah.Anyone will do. You're in the mood for a dance. And when you get the chance, you are the dancing queen, young and sweet, only 17. Dancing queen, feel the beat from the tambourine. Oh yeah. 今天是 Dancing Queen， 然后这个是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合唱团演唱的。然后刚 Leo 就问说，不知道这两个主唱是不是阿爸的原唱？我们就说应该不可能，应该是 Real Group 他们自己里面的人。后来我们的结论就是，瑞典人唱歌就是这样， 对，结案， 所以很像， 听起来很像。OK， 那从 Dancing Queen 跳到下一首， 嗯， 跳的点在于 Seventeen。 哎， 十七岁 哦， 下一首歌叫做 I Love Rock and Roll、 嗯、 里面有一首歌词是他大概17岁 哦， 外国人多爱未成年啊，怎么回事啊？ 哎，好 ，OK， 那这个版本是其实最红的版本，就是 John Jett 的版本。 嗯， 但是我其实我之前放过原唱 The Arrows 的版本，也放过小甜甜布兰妮的， 嗯， 但我就是没有放过 John Jett 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的版本有点弱。 嗯， 但是既然没放过，就拿来放嘛，反正重点在于17岁 呀。 Yeah. machine. I knew he must have been about 17. He was strong, playing my favorite song, and I could tell it wouldn't be long that he was with me, yeah, me. And I could tell it wouldn't be long that he was with me, yeah, me. Singing.Cause it's all the same. So I'll take you home where we can be alone. Next we're moving on. He was with me, yeah, me. Next we're moving on. He was with me, yeah, me. Singing. 听到这是 I Love Rock and Roll， 然后 John Jett 演唱。 对，那个就是我认为三个版本里面比较无力的版本。 嗯 ，OK， 那么 Rock and Roll 就是石头滚动。 嗯， 所以非常切合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好，好啦，因为我刚刚在沉思说，那你要怎么接到下一首？ 石头滚着滚着，滚到了天上，我们抬头仰望看到的月亮。对，太空中的一块大石头，今年是登月50周年 哦。 对，所以为了纪念登月50周年， 我今天接受你的说法。 对，我接下来放的这首曲子是光 知名的 脸颊贴紧月球 啊、哦，这首李奥吴也有在里面参与编曲，来听听看吧。期待这样的情况，看见人类文明一点一点的崩毁，在时间轻蔑的流动里，极远变得极近，极大变得极微。左眼可以看见几百里之外的景物，我的右手不断织出原始的图案，我的皮肤不再害怕寒冷，我的头发在月光下无法停止生长。 好，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鼓声很厉害？这个是李耀那时候在编的这个节奏，是好，我觉得很棒哎。 其实我也觉得很棒，我现在可能弄不出来。 好，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李友，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这是脸颊贴紧月球，是我们合作的作品之一。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声音纺织机。上奔跑呼喊，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我只是不断地往上浮身，用脸颊贴紧月球。欢迎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萨。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李奥，知名的李奥吴，李奥的纸箱，请大家到随时可以打开看。大家可以在那个脸书上面去搜寻李奥的纸箱，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其实有一点试图把有时候我上节目会讲的东西的那种氛围， 对， 带到 氛围是你不是不喜欢用的字吗？ 对啊，我要贴紧大众一点。 好， 反正就是讲一些言不及义的，然后不会太尖锐的东西。人畜无害的。 其实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好笑。比如说你说，就是用这个李奥纸箱，就是一个用空间换取时间的做法。 对， 我只听过用时间换取空间，没有听过用空间换取时间。 对啊，你一个纸箱的空间里面就是一段时间，你拿下那个纸箱，就是你用这个空间所换取的时间，就在你的眼前。 很有道理耶，因为李奥是台大哲学系毕业的，而且还什么副主修社会学，你是社会学吗？ 之类的。 哦，很可怕耶，这种人真的是 感觉好像应该是去街上运动一下的那种人，对不对？ 对啊，然后。 好，回到主题。 那个 破广告之前呢，我们讲到的是登月50周年，所以呢， 放了《脸颊贴紧月球》。 对对对对对，所以接下来下一首呢，我们就跳到 Moby， 他的专辑《18》。但其实，他这个《18》，大家一般认为指的应该就是被取消的阿波罗18号。因为他专辑封面就是他穿了太空装的照片，对啊，所以应该就是阿波罗18号。所以我们从里面挑一首曲子， 好， 叫做《Extreme Ways》。这是一个系列电影里面固定的片尾曲，就那个 Jason Bourne， 就是缩写 JB 的人都对，都是人间凶器。我记得杨讲过 没有？ James Bond JB， 对，那个叫 Jason Bourne， JB， 然后还有一个24反恐任务的 Jack Bauer， JB。 真的耶 ，James Brown 不算 ，James Brown 差太远。 好，固定的片尾曲叫 Extreme Ways， 你听到这个曲子就知道，哦，那个好像死掉的主角等一下就会浮出水面的，没死，好得很。 好。 see you again. Everything that I'd owned, I threw it out the windows, came along. Extreme waves I know will part the colors of my sea. Perfect color me. Extreme waves that held me, that held me out late at night. Extreme places I had gone, but never seen any light. Dirty basements, dirty noise, dirty places coming through. Extreme worlds alone, did you ever like it, Pam? I would stand in line for this. There's always room in life for this. I didn't give up the light. I closed my eyes and closed myself and closed my world and never opened up to anything that could get me at all. I had to close down everything. I had to close down my mind. Too many things caught me. Too much could make me blind. I've seen so much in so many places. So many heartaches, so many faces. So many dirty things you couldn't even believe. I would stand in line for this. It's always good in life for this. 是 Moby 的 Extreme Ways， 然后的确就像我有说的，一听到这个音乐起来就哦 ，Jason Bourne 其实没死， 对， 还有下一集的那种热血的感觉。 对对对。OK， 那我们讲到登陆月球，就会想到他们插在月球上的那面旗子。 嗯， 附带一提，乐高出了登月小艇的模型。 哦，为纪念50年，五十周年， 对 对, 对, 对, 对，好棒。好，回来这边。 嗯， 这个旗子，其实我就思绪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如果有在接触日本动漫的人，他们都会知道一个名词叫做立旗，就是插一面旗子。它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某一部作品里面的某某角色多半是重要配角，他说啊，这一场仗打完之后，我就要回老家跟我的爱人结婚，这就是立下一面旗子，代表接下来就死定了。 哦，真的吗？ 对。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只要在剧情里面有人说了这样的话，他就惨了。 对，就是一个死亡 flag， 或 者简称利奇。 嗯， 那么所以千万不要用利奇牙刷。 好，是这样子。 OK， 前阵子就偶尔就会有在一些讨论区，就有人说利奇这个东西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嗯， 那当然，其实很多年轻人就会说啊，就是从一些日本的动漫作品开始的。但其实这个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的迷信，因为其实我们有一种迷信，就是你希望会发生的事情，你不要把它讲出来。 哦，对， 对的，其实我们都会有这种，然后或者是类似的东西，就是 不要称赞小孩。 对对，或者我们自己内化，我们自己会做出一套规则。比如说，你可能相信我今天左脚先走两下，右脚再走一下，我今天可能会有好事。很多人其实都会这样子的，自己有一套神秘的规则。OK， 所以回到这个利奇，其实这个东西就奇来有自。因为他就是不希望说破， 对， 怕说破了这个事情如果没发生， 就很有可能没发生， 对，就很有可能没发生。 嗯， 那特别是我觉得就像墨菲定律一样， 嗯， 不顺你的意的事情，你会记得特别清楚， 特别多的感觉。 对，顺你的意，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它就在你的记忆里面，你就把它淡忘了。 嗯， 不顺你的意的东西，你就会记得特别清楚，所以你就会特别记得很牢的，就是我今天因为讲了什么事情， 偏偏 发生了。 嗯嗯， 对，所以怎么样？这就是一个所以说为什么逆境使人成长？ 怎么接到这里的李奥？ 你越不顺你意的事情，你会记得越清楚，你就会越去汲取这个教训。 哦， 我为什么要犯这个错？我不应该犯这个错。 哦， 对，所以逆境使人成长，我认为可能是这样子来的。 你自己推论的吧。李耀真的是 好， 我心中的哲学家。 对，因为他刚说过我的学历，所以我就硬盯，也要盯出一段好像真的没点道理的东西。对，然后让人听着觉得浑身刺痒，这个人在讲什么东西、啊？ 有点， 我觉得我被冒犯。 没错。 OK， 好，那么 大家想知道更多，请去李耀纸上有更多类似言论。 啊、这好像变成在打粉丝专业。其实我只是想留下一些我做过的蠢事， 好好好 或者是我的小孩被仙人跳的， 好 月球专题到此告一段落、 哦、 我们接下来要放的是蓝人乐团的曲子，因为他们 蓝人 对、The Blue Man Group， 因为他下个礼拜要来了，我们决定带小朋友去看，希望他不要被吓到了，因为其实他们的样子有点 那个， 对对，但是他们的节目他们的音乐声光效果起来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好，这一首是他们改编 Donna Summer 的 I Feel Love、然后是他们 通常会跟艺人合作，特别是 vocal， 因为你很难想象那三个蓝的人会唱歌，他们就敲敲打打 对， 那跟他们合作这一首歌的是一个算是电子音乐团体，在台湾的知名度不高，叫 Venus Hum、就是爱神哼哼哼 你翻译的 跟他们的主唱叫做 Janet Stream 所合唱的叫 I Feel Love， 他的歌声非常好，然后长相也是我喜欢的那一种，黑头发戴个黑框眼镜，长相甜美I Feel Love。 们听到是 Blue Man Group 蓝人，然后这首曲子叫 I Feel Love， 这是 Leo 为我放了音乐，然后 Blue Man 是在下礼拜会来台湾嘛，第一次看到他就是真的在20多年前的纽约，那时候他们还是外百老汇的一个很红的一个 show， 然后进去看我就觉得哇，竟然有这种演出，就是他们的音乐性很强， 对， 然后但是又都不说话，可是很有幽默感，但我不知道他这么多年之后节目应该是更进化了，所以你们会、 我觉得应该在影像方面会有更多的精进， 嗯嗯， 对，然后其实听了他们的音乐之后，有时候带小孩去亲子馆、如果听众有人有小孩带去亲子馆，就会看有些亲子馆会有那种水管乐器， 嗯嗯嗯嗯， 然后就会有两个那个软胶做的牌子、 哦、 对，每次看到我就开始幻想我可以弄出像 Blue Man 一样的音乐，三秒钟之后就放弃了 可是 Leo 的节奏真的做得很好耶，我刚刚还听一听，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你打的鼓哦。对啊，因为 Leo 以前在我们演出时都帮我们打 Bongo 啊，然后像脸颊贴近乐球是他的节奏组的编曲，哈哈哈哈哈。 好，那么 下面一首， 这是过去了，下一首下一首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乐团叫做维纳斯哼哼哼， 嗯嗯 Venus Hum， 他们的曲子我觉得就是那种清新的电子曲风， 嗯， 有一些有点抒情或是有一点舞曲，各种 style 的，那他们就是蛮典型的那种电子音乐组合，一个女主唱、然后两个男的，就是负责所有的音乐各种技术的东西， 嗯， 那个女主唱我刚才想起来，我说长得有点像以前一个小猫女， 嗯， 叫 Lisa Loeb 吧， 对对对对对、没错， 好甜美的样子， 天哪跟你聊天真的会听到那种二十世纪末跟20世纪初的事情，好感动。 好，这个是他们在 Songs for Superheroes 这张 EP 里面的歌，叫 Save the World， 这是2004年的事情了。 嗯， 然后是比较抒情一点的音乐，听起来蛮舒服的。 好， 维纳斯哼哼哼。 嗯I'm not afraid to die. 时间是已经50分了，4:50。听完这首， 对，听完这首，然后 Venus Home， Venus Home 好听。我觉得音乐其实听起来好舒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好，那么今天的最后一次滚动，最后的一次跳跃，然后作为节目的总结，我们从维纳斯哼哼哼跳到的就是 Venus 本人。 好 ，Bananarama 的 Venus 这首歌， 对，当年的一个指标性女子三人组舞曲 Venus。 然后我们今天很感谢 Leo 来，虽然每次片尾都好像要依依不舍什么的，但我觉得我们不用客套，因为很快就会来。然后也先预祝你今年生日快乐。 哎呀， 啊，Leo 之所以为 Leo 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 对，非常的， 就是我们狮子座的，对对对。好，下回见喽， 拜拜。